第1721章，分不清的剑影布。专袭，包子入侵出手，那么的唐突，那么的割裂，在如此精细的平衡局面下，这样一个出手，就好像极安静的教室中有人猛然打碎了一张课桌。轮回三位一直在等着包子入侵乱来，他们主动将局面引导成这样，就是认为包子会跟不上节奏。结果包子稳定精准的表现让他们诧异，他们没有上帝视角，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叶修一边操作自己的军墨校，一边精细指挥包子，而包子还能完全理解精准完成。这种事情不是亲眼所见，是根本不存在于认知当中的，哪怕是周泽楷、江伯涛、孙祥这样的高手都想不到。场下的轮回选手都很着急，这种场合选手未知的状况，多少都会让他们有些准备不足。他们为几队的三位捏一把汗，他们现在也如同轮回战队的粉丝一般，在轮回一次又一次取得优势，却又一次又一次被星星迎头赶上后，已经无法做到稳如固泰山般的自信，他们有着深深的危机感。包子入侵终于出手，这本是轮回场上三位期待已久的变化。虽然对包子能跟上节奏感到诧异，但当包子突然失去节奏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显得太仓皇。三位选手的素质到底还是比一般人想象的要高，只是这样一个曲折一点的意外并不足以让他们措手不及。板砖飞出，明明看着包子入侵是向前出手的，可这砖最终却是横飞出去，砸向了身侧一方的一叶知秋。这家伙又不上前又不退位，只是吊在那里，包子早就看得很不顺眼了。这砖引起场内一阵惊叫，但是这种小把戏有点欺骗性，但以职业选手的反应和操作来说，上一下当回过神来再应对也完全足够。一叶知秋轻轻一转身，就把这记板砖让过。孙祥严密注视着包子入侵的举动，这家伙终于开始乱来了，这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突破口。板砖不中，包子却不罢休，一把抛杀又向一叶知秋打出，杀里藏针。如此专注留意他动作的孙祥自然是发现了他这抛杀中又耍了一个小把戏，是在杀中再加一个毒针、麻针一类的技巧。因为抛杀这技能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都只会让视角避开，以免被致盲，那不高的伤害都会硬扛的，于是就有了在杀中暗藏其他攻击的手法。但是被看透，那自然也就失去了作用，两个技能一并被一叶知秋夺光。接下来还有什么？说实话，对于包子会弄出什么样的攻势，很多都还是挺好奇的。孙祥很冷静地等待接下来的变化。接下来包子却不理他了，一方面包子觉得他很碍眼，于是有空就给了他两下，但是另一方面包子可是非常服从叶修指示的，说了几伙江波涛的无浪，包子绝不会轻易改变主攻方向。强力袭击，接下来的一击就不是在冲着叶知秋了，而是冲着无浪了。包子入侵猛然向前飞袭撞去，空当出现，孙祥眼前顿时一亮，包子入侵贸然发动和战斗节奏并不相符的攻击一下就乱了节奏，他和军墨校之间瞬间拉开一截距离。距离不大，但在这种精细平衡的局面下，这么一个不大的距离已经可以视为出现了很大裂痕。一叶知秋终于不再继续两手准备了，这一瞬间孙祥集中精力发起攻击，在旁等待时机有一会的他，冷却的技能都恢复了不少。一叶知秋出手，百龙流星打，黑色的雀血刺出残影无数，在一叶知秋的急行冲刺下，直击那包子入侵强力吸袭后裂开的空档。 孙翔目标明确，就是切割叶包两人之间的联系。轮回的意图也很清晰，这一瞬并不只是孙翔的一叶知秋发起了攻击，周泽楷的一枪穿云也猛然将和沐雨成风对射的火力飞快地向这端调整，和一叶知秋形成呼应，要一波打散星星的联系。江波涛的无浪更是向着包子入侵迎头发起攻击，接下来他们要击杀的目标就是包子入侵。就只是这么一个微小的细节，无非就是两个角色之间的距离产生了空档，可在这场高水平的对决中竟然就成了这么一个决定生死的局面。普通玩家几乎都不知道因何导致了孙翔出手，因何导致了轮回改变节奏，都不知道轮回捕捉的机会是什么。高手知道，高手不仅知道这一点，他们还知道这个机会未必就如轮回想象的那么美妙，因为星星掌握着时机。包子忽然改变节奏，对轮回来说是空档，但对星星来说同样也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掌握着时机，这么一个微小的空档中，星星掌握着一丁点更加微小的先机。将计就计，那些和叶修过招多年的老将此时互相看来看去的眼神中无不传达的都是这个信息，就是叶修的拿手好戏。在对手以为掌握到局势的时候，事实上叶修总比他们领先着半步一步甚至更多。今天这个领先很微小，连半步都说不上，但是这也是货真价实的一个领先。轮回所等的机会也是星星在等的，但这个机会何时产生是由叶修在控制的，领先因此而来，而这丁点的领先叶修能不能运用好呢？君莫笑已经出手，剑影步手中千机伞转剑形态，一虚晃剑影分身重重散开，还未等散完，千机伞已经又变形，但依旧是剑气三段斩，又一个武器打制技能出手。君莫笑的剑影分身挥剑一动，一时间身形交错变换，剑影缤纷，观众只觉得一阵眼花缭乱。真身假身这个问题先放放，人们赫然发现君莫笑这个剑影步到底操作出了多少个剑影分身，他们居然都没来得及数清楚了。剑影步施展出后马上就换用了三段斩，在三段斩的过程中似乎还有剑影分身在分出，但通过三段斩的高速移动，剑光晃动，身影交错，大家只觉得有数不清的君莫笑在眼前晃来晃去。 喂，五个六个擦， 连剑客顶尖高手黄少天这时都开骂了，连他都不敢确定，这实在太伤自尊了。数量都无法确认，更何况目标，更何况目标中还有真假。轮回场上三位也完全拿不准，但是他们箭在弦上，已经不得不发。微小的空档制造出的局面就是这样，没有更多的思考时间，更不可能让你重新去部署。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只能咬牙去追，除此别无他法。百龙流星打，孙翔的一叶知秋依旧是沿原路进击，他的目的是要将包子入侵和君莫笑分隔开。此时眼前君莫笑数量无数，孙翔眼也有点花，真身假身顾不上了，管你多少分身，管你多少真假，一并攻击。黑色雀蝎毫不留情，向着君莫笑狠狠扎去。但是剑客的剑影分身和忍者的影分身不同，影分身是实体，没有生命，被叶知秋这样的百龙流星打轰上去，瞬间清场是有可能的。可剑影分身是虚体，并无生命值的设定，百龙流星打一毛刺上，就好像刺在了空处，这假身无疑。可是眼下的叶修根本不怕被对方用这样的方式识破真假，因为只一晃眼，剑影分身错位，刚刚被叶明被假身的那个已经不知道被换位到哪儿去了。 百龙流星打不知道多少次刺中了目标，但是君莫笑依旧在施展着三段斩。一斩，两斩，三斩，百龙流星打密如雨下，君莫笑数个剑影分身竟然就这样撞着过去了，好像百龙流星打的攻击也是虚体，也是假象。没拦住也就没有分割，轮回看准的空档终于成就了星心，成了星心抢攻的空档。一叶知秋的百龙流星打全数刺空，一枪穿云的射出的子弹也全部落在空处。江伯涛的无浪停止拉开距离的走位，反击包子入侵。包子入侵撞到了他面前，但是包子入侵的身后君莫笑紧随，三段斩最后一斩正到他面前，数个君莫笑的剑影分身最后一次错位交换，依旧眼花缭乱。哪一个是真？江伯涛分辨不出，分辨不出也就根本不知道该去躲避哪一击。无浪的波动剑倒是出手了，但那是冲着包子入侵去的，结果只一眨眼，星星攻击的角色成了君莫笑。重剑，三段斩最后一击劈，这一击也让江伯涛立即辨出哪个是真。无浪天炼翻转着就朝着真身劈去，铺天盖地的重火力炮火却已经轰下，沐浴成风的强攻到了。 包子，跟上！ 叶修频道里叫着。本是包子入侵先出的攻击，但最终先命中无浪的却是君莫笑。包子入侵为臂内技波动剑滚到了一旁，但此时听到叶修召唤，剑不就已经杀回。三对一的急火输出，一枪穿云和一叶知秋虽然已经追着两个角色的后背杀来，但是二人不退，抢杀拼血，这种时候比的就是争分夺秒的输出。孙翔的一叶知秋急步冲上前，一记强龙压拍下，这技能判定极强，又有强制倒地，对节奏破坏严重，倒是不能硬扛，两人急忙闪避。但是身子游在半空的一叶知秋竟然不等招式用尽消失，瞬间移动。包子再脱线，该有的判断力还是有的，和叶修一样立即再做走位，一边寻找一叶知秋的身影。苏慕成却觉眼前一晃，一叶知秋那个他无比熟悉亲切的身影闪到了他的沐浴成风面前，杀气腾腾。